无论你有几唔得闲，都要听星期六日晚10至12怪谈。 怪谈之充气公仔。上集讲到，阿文喺房里边咧就翻来覆去个柜桶，希望揾啲纸钱。但佢记得之前清明节嘅时候咧，阿松有一啲留低冇烧噶噃。不过咧就唔知个老婆摆咗喺边。阿借住月光，佢揾大半日，哎，实至揾到啦，太好啦！阿文又将嗰纸兜咧拎到去个院仔度，谂得谂。 充气娃娃咧，塑料唔系咁容易整得着嘅，系烧条水裙先啦。 嗱，谂到咁，佢就将水裙从充气娃娃身上边咧，除咗落嚟接好。嗱，啱啱要点啫，又谂起打火机喺个外套袋度，而外套咧就正搭喺客厅个沙发度。唉，真系懵啦，咁啊唯有翻去啊攞火机噶啦。等到攞咗打火机一睇，嗱，原先叠好嗰条睡裙咧，竟然系不翼而飞，话唔系话咁扯，唉，阿文咧都费事节外生枝，惊多事啊！于是佢嗱嗱声将个充气公仔啊点着，再求其立起一把纸钱烧咗，就当冇事啦。嗱，呢件事又隔多几日，阿文每晚12点经过加油站嘅时候咧，都刻意减一减速嘅，基本上咧唔抌油啦，等佢慢慢流过去。嗱，心里边就谂住，哇大佬，20啫，咁慢嘅速度，矮烂咁，应该唔会撞啲咩啦啩？嗱，果然，自从烧到个充气公仔之后咧，再都冇遇到啲乜嘢好邪嘅嘢。于是阿文又开始高枕无忧啦。嗱，只系呢个四环路嗰个路口咧，好阴森，感觉硬系怪怪地咁。阿文自从再过嗰条女尸之后咧，就再都冇从呢一个路口行过。嗱，有时宁愿咧兜远啲，兜开条路算。嗱，呢段时间阿文嘅心情系特别好。嗱，今日唔知做乜，不停咁载客，系成日落嚟忙到不亦乐乎，赚嘅钱起码平时嘅几倍。但系咧行一行下，阿文啊觉得好似有啲唔对路咁样，个心谂：唉，弊家伙啦，净系顾住今日好兴奋，好开心。细都估唔到自己系神差鬼拱咁，又嚟到呢一个四环路嘅路口。嗱，唔觉意嚟到呢度，系搞到阿文都周身唔聚财，成身都鸡皮起晒。嗱，佢原本咧就谂住加速喺呢个路口冲过去，佢心里边咧打定主意噶啦，喺个位置无论系人定系鬼搭车，佢都一定唔载客噶啦。啊，正喺度咁谂，只脚咪一路俾油，而突然间喺个眼前一团白影出现。阿文一紧张，你唔知刹车，只听见嘣一声，部车又好似前几次咁，明显咁噔噔撞啲乜嘢，棘到几下，就好似撞啲乜嘢，然之后俾撞嘅一样嘢咧，卷到落车底咁。今次阿文咧，真系崩溃啦，个心谂，嗱，无论撞到乜，点都要睇下噶。阿文啊，即刻停车，打开门落咗车，向车底撞落，唉，你一睇。简直吓到佢魂飞魄散。嗱，车底下咧就系嗰个充气娃娃，只系今次嗰个充气娃娃身上边冇着白色绣花睡裙，而喺个充气娃娃旁边咧，竟然就瞓住上次再过嗰个戴住花帽嘅女尸。个女尸睇佢一劈咁打喺地下，地上冇一丝血迹，个花帽已经飞埋一边，露出成块面，面上边。双眼突到出嚟咁滞，个头呢亦都好唔合理咁扭埋一边，睇落似乎嗰条颈断咗咁，个样真係好恐怖。 呢个样咁做咩好嘅？ 唔系啊！ 嗱，呢个时候阿文心开气实，佢越嚟越惊，屁滚尿流咁跑上车，双手惊慌失措咁，几次想将车匙咧插入个匙窿度，但系硬系插唔入。就喺呢个时候，佢觉得自己背脊一直寒起，好唔容易将车匙插入匙窿，而嗰部车咧，有啲着咗魔咁，硬系就喺原地停住唔喐，又摊唔着。阿文搏命咁想俾油离开呢个地方，但系部车都摊唔着，走鬼走马咧。呢个时候阿文都冇办法，佢好急啊！佢一路猛咁抌个油，好似佢成个人而家乜都唔识做，净系识抌油门咁。反复搞咗十几分钟，喺十几分钟里边，阿文好几次想弃车而逃，但系最后仲系理智占到上风。 冇理由掉低架车走噶，架车唔见咗，我点同公司交代？十几万噶，死我点回得起啊？哎呀，点办啊？ 呢个时候，阿文全身嘅血液都喺度逆流，直冲头顶。头顶嗰啲血管几乎要承受唔住全身嘅血液压力，要爆开咁。终于，部车卡着咗，阿文舒咗啖气，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呢一个地方，因为佢脑海里面已经好清晰咁谂起咗嗰个女尸系边个。佢从来都未试过一刻咁清晰。就算我被歪咗，我条颈断咗，佢依然认得出对方。兼且正式咁记得嗰件白色绣花裙系自己冇几耐之前送俾对方嘅生日礼物，怪唔知得硬系觉得咁眼熟呢。呢下阿文真系惊，一路狂奔，阿文好似发咗癫咁，将车速开到差唔多200以上，向加油站方向冲过去。佢心里边已经做一个决定，今晚系最后一晚再行。等将部车交返俾雇主，佢就即刻话劈炮唔捞。冇错，係唔捞。太可怕啦。好明显係俾鬼钱。眼睇住就快去到加油站。远处加油站前边嗰啲昏黄嘅灯光好似正向佢招手咁。刹那间隐约一团白影喺路旁边游走。一文嘅心好似即刻要跳出身体咁。随住车嘅距离越嚟越近，阿文争啲就揸唔实个方向盘。嗰件白色绣花睡裙，冇错，系白色绣花睡裙。似乎有个女人着住呢一条裙喺度拦紧佢部车。阿文呢个时候血气上涌，嗰只眼好似想爆出嚟咁滞，咬牙切齿咁就话： 你缠住我，你缠住我，我撞死，撞死你啊！ 跟住嗰部车就疯狂咁撞向嗰条白色绣花裙。咁样声，部的士仲系好似前几次咁，明显咁震一震，好似撞咗啲咩咁，然之后被撞嗰样嘢又被部车卷到落车底，似乎仲听到一个女人啊咁样声添。之后成个世界就好似死咁寂静。阿文仲系唔甘心，把口就话： 死，我要你阴魂不散。要你永不超生，永不散，永不超生，永不散。 于是他不断将那部车迅速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反复在那条白色的碎花裙上边拦了十几次，先至停低。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成身飙晒汗，是冷汗。就在这个好像死一般静静的地方，坐了足足有五分钟。阿文心里不断喺度谂，究竟车底下系咩情况？唉，点都睇下噶啦，就系咁。佢鼓起勇气打开车门，伸个头喺车底一撞，哎呀！呢一下吓到阿文连续惨叫咗三声，实在太惨，从冇见过一个咁惨嘅车祸现场。只见自己个老婆喺车下边已经。被眼到支离破碎，全身的骨头基本上断成一截截，整个人都是软奶奶，四周围血流成河。那件着在身上边的白色绣花睡裙已经被血染到一片红色， 而原本因为有咗 B B 胀起嘅腹部，早已经俾部车压到扁踢踢，全身上下处肉模糊，一大阵浓重嘅血腥味直攻阿文个鼻腔。阿文再都忍唔住，莫喺路边大啖大啖咁呕咗起身，一路呕， 点解会咁样啊？ 呕到连黄胆水都飙埋。 点解嗰个系我老婆咧？ 而且佢一路呕一路喊，大脑一片空白。 点解系我老婆？ 究竟点解高系自己老婆嚟噶？阿文不断咁双手搭地， 空声嚎， 嗰啲喊声可以话惊天地泣鬼神。渐渐佢双手就皮开肉。在他眼前那一小块地方已经被他双手的血染得红晒，但是他全身的神经已经麻痹了，感觉不到一丝的痛楚。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白深深的手伸了过来，轻轻地拍了阿文的膊头。阿文停止了哭，拧转头望望，透过眼泪模模糊糊望出的伤痕，仔细一睇，系佢已经企咗喺自己身上边，面上边嘅伤痕凸咗出嚟，个鼻歪埋一边，两只耳仔一只高一只低，头亦都歪咗埋一边，仲系嗰个样，只不过呢个时候喺佢嘴角上隐隐挂住一啲似笑非笑嘅表情。阿文好惊，佢想走，但唔知点走。佢唯有问： 你究竟想点？你想点啊？ 嗰条女尸冷笑咗下，就讲： 你问我想点？我只系我一直都死得唔甘心，有啲话我想问下你啫。 阿文双手抱头，十只手指插埋自己头发度，好颓然咁望住地面就话： 你问啦， 你到底有冇爱过我？ 一串晶莹嘅泪水喺个女尸嘅眼角流咗出嚟。 我冇。 阿文一路讲一路飙冷： 冇，真系冇。咁点解无啦啦要嚟招惹我？仲发晒毒誓，我一定会同老婆离婚，同我过幸福嘅下半世。点解啊？点解要呃我啊？系咪觉得我傻，特别好呃啊？系唔系啊？你讲啊！ 阿文耷低头，一时唔知讲咩好。 我哋已经喺埋一齐就嚟一年啦，我一直咁痴心等你离婚。当时我太傻了，竟然没看出你是一个伪君子，一直这样虚情假意对待我，我还以为我找到真爱，竟然一直被你这样玩我，好后悔，好傻，好后悔啊！ 一路说，那条女尸一路在流眼 泪。你好狠啊，你真的狠毒到我估不到，你竟然一踩油门在我身上硬过去。其实当时我只是昏迷，仲未有喘气。你个禽兽，居然连落车望我一眼都唔望，一俾油就走咗。我的血啊，我的血流到上帝都去，一滴一滴，就咁我条命冇咗，仲有我哋个 B B 都冇埋啊！你真系做得出？你好狠啊，你好狠啊。 讲到呢度，嗰条女尸已经泣不成声。一文佢坐喺地下，不断咁重复： 对唔住，对唔住啊！我唔知道会搞成咁，对唔住，你原谅我，你放过我啊！ 一句对唔住，一句对唔住就算数。我要你血债血偿！ 唔好啊，唔好啊，我求你，我求你唔好啊，唔好啊！ 女尸冷笑住，好似麻鹰捉鸡仔咁，将阿文成个滴咗起身，摆咗喺车嘅驾驶座上边。 而自己就坐喺副驾驶座上面，就讲： 要我放过你都得，开车啦！ 阿文双脚不受控制咁踩落油，部车好似箭一般咁冲上去。一条老师嘴角上边挂住嗰啲似笑非笑嘅表情，突然间伸出双手握住咗方向盘，嗰部的士就系咁，爆！跟住路边嘅护栏直接撞咗过去。嗰一晚，阿文鬼鬼祟祟咁，手攞住装有充气娃娃嘅纸兜入到屋企。老婆伊利觉得好好奇，以为阿文系帮自己买咩礼物，偷偷地瞒住自己，想俾自己一个惊喜。而当佢见到阿文将一件洁白嘅丝质绣花睡裙攞出嚟叠好摆喺地下嘅时候，伊利心花怒放。佢觉得个老公好可爱好傻，买条睡裙做咩唔直接送俾自己啫？等阿文行出厅话攞打火机嘅时候，佢老婆伊利即刻从个睡房度偷偷地溜出嚟攞走呢一条睡裙，跟住收埋。嗱，佢一直都冇讲穿呢一件事，佢想到时有机会咧就着件衫俾个老公睇下，俾个惊喜佢。嗱，嗰晚阿文出车仲未翻嚟。突然之间，一阵强烈嘅腹痛令伊利从梦中痛醒，弊啦，好似穿羊水喎！嗱，佢就即刻打电话俾阿文，但系偏偏呢个时候佢老公阿文嘅手机一直都打唔通，万般无奈，伊利咧亦都嚟唔切换衫啦，唯有着住嗰条白色嘅碎花裙冲到出门口啊，谂住打的，行到20几分钟，卒之嚟到加油站。喺就喺呢个时候。佢刚好啊，见到佢老公阿文嗰部车争过嚟，伊利终于见到一线希望，于是佢好开心咁用力向部车挥手。佢示意佢老公停车，只不过伊利死都唔明白，自己心爱嘅阿文点解要加足马力冲向自己？事关嗰一下，佢仲喺度做紧即将要做妈妈嘅美梦。 半点报时是由广白三菱电机空调。